哎，你这个记忆力就会开始提升。啊，之前我记得有一位患者，当时我给他治疗胃病，那个时候啊，他除了自个儿的胃病之外，他就感觉自己的记忆力下降得非常快。 嗯， 他就跟我讲，他说甚至连自己上顿饭吃的是啥想不起来了。 哦， 甚至是早上我的降压药是吃了还是没吃，我现在是再吃两片还是不吃，就这个状态。你说你要是早上吃了两片，你再吃两片，那还了得啊。所以当时呢，我给他开了气血双补方。所以我们说啊，这个像我作为一个中医大夫，我推荐好的方法好的药，我觉得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夫的天职。 嗯 啊，我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，假如您现在身体状况不太好，或者您现在的病是处于呢老太太过年了，一年不如一年了啊，就是病越来越重了，或者你也明明知道自己应该补气补血了，那您呢试一试一通一贯通三脉贯气血的这个方法，我相信呢一定会让您感受到不一样的祛病强身的效果。 嗯，好的，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，先请您呢稍作休息。 千百年来，中医认为人的健康离不开气脉、血脉、经脉三大通道，这三大通道连接着身体的五脏六腑、四肢百骸、筋骨腠理、皮肤关窍，负责着生命物质的运输。只有生命物质充足，三大通道畅通，才能保证身体里的每一处组织器官的正常运转。就像是田地里的禾苗，要保证禾苗正常生长，不但要有充足的河水，还要保证沟渠的畅通，这样河水才能灌溉到每一株禾苗，确保禾苗健康生长。中医《内经》提到，百病皆于气血，在人体所有的生命物质中，最基本的物质就是气和血。所以在众多的中医流派中，通过补气血的治法来达到祛病强身的目的，一直最被历代医家广为推崇。在中医上更有气血足则百病不生一说。徐桂英主任认为，双补气血的治法确实能被称得上中医上乘之法，尤其夏季正是补气血的最佳时机。夏季气血也是身体里最好的修补药，在通三脉的基础上实现贯气血，则能使治病强身变得简单直接，可实现骨正筋柔、气血自流、全身舒服的状态。通三脉贯气血，不一样的双补气血方法，不一样的祛病养生智慧。 好的，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。那在这个环节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。 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徐主任你好。 哎，你好你好，请说。 啊，徐主任，我今天很高兴啊，有点紧张。 啊，不紧张不紧张。 你的时间宝贵，我都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。 啊， 我就直接说了。 嗯，好。 我第一件事呢，我听说你那里有个帮助睡眠的那个大通三脉的那个枕头，能不能叫我试一下。 这第一件事是吧？好，第一件事我先跟你说一下啊，这个枕头呢，如果说咱们睡眠用着它的话，在睡眠当中能给咱们气脉、血脉、经脉，帮助咱们开三脉，试用呢，现在你只要联系这就可以了，好吗？ 哦，那谢谢太姐啊。 好，再说其他的。 我是把我吃这个 有3个多月的双补，想跟你汇报一下。 啊，气血双补的疗法用上了，什么情况呢？ 对，这个第一个呢，是我睡眠比以前好多，我这睡觉以前很不好。 嗯嗯。 现在用以前那是睡4个小时都算不错了。 嗯。 要不是就是睡不着，要不就是早醒。 嗯 到2点或者3点、 嗯 嗯、睡了以后再也不会睡了。 哦，醒了就不睡了。 非常痛苦。 嗯嗯。 我现在只吃了双补丸以后，我现在是躺下，基本上就像一般情况下， 嗯， 躺下有半个小时就能睡了。 嗯嗯。 啊，一般呢就是起来一次或到2次，能睡到5点左右。 啊，能睡到5点。嗯嗯。 啊，我非常高兴，也非常满意。 啊。 这个小便次数呢也少了，以前没睡不好觉是一直起来，也不知道起多少次， 反正睡不着， 想起、 就是有点尿就起来、上厕所。 哎，对，一直想起来，一直想起来。 嗯， 现在呢就是1到2次，那就很好了，这。 那已经不错了。 我现在吃这以后的，我的血压也呢是，不是太高，但是不稳定。就是有时候130多， 啊， 有时候也能达到140，但是就是说不很，也有120多，不是太稳定。 啊，血压不稳 定。现在最近吃这个水果一量，都在那个80低压80左右，高压呢一般就是110几到120左右。 那这个非常好了，这血压。 啊，就是我也就是很稳定，以前就是高一下低一下不稳，这个都我觉得这是2件大事，就是非常。非常好， 嗯嗯， 头发也比以前出来一些，一圈都是黑的， 出了一圈黑头发，啊，3个月的时间啊， 啊， 出了一圈黑头发，相当好， 啊，那头发黑不黑，关键就是五脏好了，我觉得是最好的。 头发黑说明什么呢？您的头部的供血供氧供得上，啊，如果说你头部的供血供氧供不上，啊，头发是要靠血来养的。对不 对, 对你血氧要是供不上，你头发不得白吗？我说的对不 对 啊，说明头部的血液循环处于一种好转的状态。 对对对对对、 啊、不然它怎么会让你长黑头发呢？是不是？ 对对对 所以我之前教过大家的那个开三脉的功法， 嗯 啊，这个呢 我说了， 哎，对，不要小瞧它啊，坚持做它必有收效啊，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啊，希望大家都做，年纪大点年纪轻点都可以做，而且真的对身体特别的好。那么从您现在讲到的这些相关的情况，比如说血压比较好，睡眠比较好，小便的次数比之前少了很多了，说明您的病症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已经往这个康复的方向发展了啊，真的是效果不错。那么我要指导你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现在呢，我们说这个肝呢、胆呢，养肝胆呢，您的这个食物要吃绿色食物。 啊， 绿色食物啊。 对。 那你再继续用药的话，这效果就很好了。 啊，那行了，行。 好， 那我知道了。 好，那我们 谢谢您，大夫啊。 不用谢，不用谢，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。 啊，行行行， 哎， 太谢谢了。 啊，不用谢，好， 好 再见啊。 再见，好好。 哎。 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你好，徐老师。哎呀， 哎，你好你好。 太不容易了。哎呀。 啊， 太难了。 嗯，您是哪儿的朋友啊？ 我是辽宁抚顺的。 啊，辽宁抚顺的朋友，什么问题？您说啊。 啊，我吧做过手术 啊， 完了我从2016年 啊 我就开始 啊， 我这才恢复到正常了。 啊啊， 就以前呢我都复发的 啊， 从我2015年做的手术， 嗯， 一就复发了。治了1年， 嗯嗯， 治了这1年才把命捡回来呀。 嗯嗯， 完我就搁家就没事儿，待着也出不去啊，等不等就听收音机， 嗯， 无意当中就听到你老的讲话， 嗯， 说不抛弃不放弃， 是 啊，对对，我就听了，完我这个我就把这个请到家里来了， 嗯，